好耐冇同你喺电视机里边咧，就同观众见面啦，系咪啊？ 对对对， 特别讲相声嘅喎。 冇错冇错。 咁啊，今日中秋佳节啊，好开心啊，嚟到广州电视台呢个花果山嘅直播现场，同大家一齐共度个中秋之夜。 对对对对对。 咁啊，其实咧，我哋中秋节咧，中国人都好重视嘅，杨达。 冇错啊，因为咧系传统佳节嚟噶嘛。 系啊，我哋民间嘅传统嘅节日啊嘛，系咪？ 对对对对。 咁啊，喺佳节里边咧，喺我哋咧就衷心祝愿 啊。 电视机前的观众和现场的朋友，节日愉快，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衷心祝愿人月两团圆， 花好月圆， 哇，真系好意头啊！ 冇错冇错冇错。 啊，系啊，讲起我哋嗱，用月做题材的文艺作品都唔少喎。 用月做题材文艺作品当然多啦， 系啊， 系嘛，啊，特别我哋广东音乐啊。 广东音乐， 诶，广东音乐用粤做题材，广东音乐亦唔少嘅， 系咩？ 啊，因为我对广东音乐相当有研究。 哦，你好有研究。 啊，对对对对，凡系用粤做题材广东音乐，我冚唪唥懂嘅。 哦，凡系有粤嘅题材广东音乐，你都懂？ 啊，当然啦。 好，啊，我随便考下你。 哟，你想考我啊？ 诶， 你想点考法先？ 嗱，我噏个音出嚟，睇你识唔识，好唔好？ 诶，唔系咁，你唔使噏住。 啊。 我净系你唔好讲乜嘢，你把口喐下， 哦， 发嘅音嘅咧，我能够知道你系乜嘢广东音乐。 咁犀利， 啊，什么 歌？好，你听我呢首咩嚟？ 好， 啊， 就咁啊， 你再嚟个，啊啊， 扁桃腺发炎啊你？ 系，我扁桃腺发炎。 咁咪哇！咁咪边度先发现？ 咁就有个音咪知道咩广东音乐？ 系啊，所以我话有个音唔等于啊咁样。 哦， 啊，要起码有个音阶就得嘛。 哦，有音阶啊。 系， 好好，你听住啊。 好， 啷当当当，你啷当啷当啷。 最语的 啊，好嘢喎！最语广东音乐先啦， 华明式嘅式。 当当当当，得啷当啷当。 街头语， 呢度呢啲得。 旁观语， 当当 boom。 讲过， 当当 boom， 对唔住啊，呢首唔知啊， 唔知啊， 唔知唔知唔知， 咁牙餐，凡系有意广东音乐都识，巴巴闭呢首咁有名广东音乐你唔识，你又似嚟对广东音乐好有研究，想唔想知咩广东音乐？ 想， 我哋听咩粤啊？ 好， 海底捞粤， 有个海底捞粤啊， 作曲。王俊英 哦， 寻晚先写嘅， 咁啊唔怪我唔识啦，寻晚先写。喂，王俊英， 啊， 我哋广东音乐好有形象 的，我有形象啊， 你有咩形象啊？ 噔上去啊， 嗯， 噔 boom 捞个鱼啊， 哦，咁样叫海底捞鱼， 对啦， 嗯， 哎呀，真正研究广东音乐唔系你，系我， 你呀， 啊，凡系有呢个广东音乐我都识。 哦，凡系有广东音乐嘅你都识， 系 好啦，咁到我考你啦， 你随便嚟， 好，听住啊， 啊， 当当啷当啷， 彩云追月，咁快脆都唔使谂嘅， 当当当当， 寒宫秋月， 当当当， 平湖秋月， 当当啷当 ，boom， 有冇啊？ 呢首唔知咩语啦， 知唔知啊？ 唔知啦， 唔知啦。 你再噏次听下， 当当啷 boom， 就咁啊。 有首咁嘅广东音乐嘅咩？ 作曲杨达，正华写嘅。 仲快手过正华写都算系嘛？ 又似你啦喎！ 呢首咩广东音乐啊？ 你想知系嘛？ 系， 听住 啊， 蛋黄莲蓉月 系。月饼都嚟埋啊！ 我就正话写嘅话明蛋黄莲蓉月就咁啦。 喂，我有形象噶喎。 我够有形象啦。 你当当当系咩嚟啊？ 当当当咩啊？ 啊， 一个月饼房度。 啊， 当当当，暗。咁 啊，你好嘢喎！你 一破开佢之后咧，跟住食啊，好嘢咧。 好嘢，你 唔单止呢样嘢好嘢，话俾你听 啊。 哎呀，我样样都比你好，样样比你高。 样样比我叻， 吓，使乜讲啊？ 样样比我高， 对啦。哼咩啊？感冒啊你？啊，哼，唔忿气系嘛？ 肯定唔忿气噶。 好，你唔忿气，你教打讲俾听。 咩啊？ 你几高先？ 几高啊？ 系 一米五几。 系咪啦？大家听到噶，由脚板大头上头顶先一米五几。 咁你呢？ 我一米六几。你几重啊？ 我五十一公斤。 五十一公斤。 咁你呢？ 我五十二公斤啫。 喂，你重过我， 又唔系重得好多，哈哈，重你啲咁多啫嘛。你几岁结婚啊？ 我二十八岁结婚。 啊，二十八岁结婚。 你呢？ 我咩二十八岁结婚？ 大家一样啫。 又点会一样？ 大家都廿八岁结婚啲咩啫？ 你边个月结婚先？ 我九月份结啦。 我八月份啦。 八，即系你早过我。 又唔系早得好多，早呢一个月啫嘛。啊哈，你老婆嘅样生点样先？ 哎，我老婆养生得麻麻地， 麻麻地咋？ 哎，啲人话好似杨贵妃咁靓喎，哎， 啲人冇药医嘅啲人。 咩啊？ 咩啊？全世界嘅男人啊，最冇本心啊！你话俾听啊！哎呀，好似你老婆好似杨贵妃咁靓咯，仲系麻麻地。 咁你老婆养生成点啊？ 哎呀，唔好讲啊！我老婆嘅养生更加麻麻地。 系咩？ 系、哎，大家话佢靓过西施嘅。系， 你老婆靓过我老婆？ 又唔系靓得好多，靓你啲啲咁多啫嘛，啊！你嘅老婆姓咩噶？ 啊，我老婆姓崔。 姓崔啊？ 诶， 嘅崔字几多画先？ 个崔字十画。 十画。 你老婆姓咩啊？ 我老婆姓陈噶，嘅陈字十一画噶。 系，又正，我连老婆嘅姓嘅笔画都要多过我老婆系嘛？ 呀，又唔系多得你好多吓，多你一画啫，咁啊够。系啦，老黄英 啊， 你老婆读咗几多书啊？ 我老婆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 你老婆呢？ 我老婆大学毕业。 哇，大学添啊。 啊，佢而家做咩工作先？ 我老婆中学教师。 中学教师。 你老婆呢？ 我老婆咪又系中学教师。 一样啫。 因为成日买一样。 大家都中学教师啲咩啫？ 你老婆教几年级先？ 我老婆教初三。 我老婆教初四喎。 我 咁就唔一样啦，系嘛，都唔拉更嘅啫。 我老婆教初五。 我老婆教初六。 我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又搣日历纸喺度啊？ 咩搣日历纸 啫？初九、初十又教初四咩？初三上高一啦嘛，初四。 你冇理嘅，初三、初四、高一就好啊。总言之，我老婆比你老婆高一级。 你好嘢你。 咁啊好啦，话明样样都好嘅你咁啊。系啦，黄正英 啊。咩啊？ 你个仔读书未先？ 个仔 嗯 读啦， 读啦。 嘿，我老婆好着紧个仔啲功课啊。 诶，佢点着紧法？ 啲成绩稍为差啲，佢一巴就刮落个仔嗰度啊。 哎呀，我老婆使咩唔教仔啊？话俾你听啊，刮亲都六七巴噶。刮个一巴咪湿湿碎咯，咪算你个仔执吉。 佢连老婆打仔都落嚟过个老婆 啊！ 喂， 啊、 刮车六七巴，你个仔成绩好极都有限啦、 啊。啊，咁又唔系喎。 咁今次考试语文数学几多分啊？ 一百分。 哇，好嘢喎、 啊！两科夹埋啊。 对，两科夹埋一百分啊！ 啊， 咁啊真系抵刮啊，咁样啊。 诶、欸，喂， 啊， 你个仔喺学校有冇同啲同学打交？ 我冇啊，打过五六次啊。 哦、 你个仔？ 我仔打、四次啫。 四次啫咩？ 四次。 喂，你个仔打交叻过我个仔嘅。 唉、哎，打交啊，你个仔叻啦咁啊。 咁啊，讲话你个仔都算几听话 啊？呀，我只听话，真系我仔都唔知几勇敢。 勇敢添啊？ 啊， 点勇敢啊？ 点勇敢啊？我问你先。 啊， 你个仔夜晚敢唔敢出街？ 诶、欸，唔得， 唔得 啊！我仔落黑唔敢出火门口噶啦。 系咪咧？我个仔啊，下半夜一个人都敢去厕所屙尿噶。 系啊。 我唔知咩张床好似屙噶， 咁都叫勇敢系嘛？ 啊， 全家人冇样嘢唔叻过我。 阿婶，诶， 啊， 你依间屋企住嘅地方环境系点样先？ 住啊， 嗯， 麻麻地， 麻麻地咋？ 一厅两房六十几平方， 我咪、一厅两房六十几平方， 大家一样啫。 你成日话一样， 大家都六十几平方都咩啫？ 你屋企几多个窗口啊？ 我屋企三个窗口， 我屋企四个， 窗口都多过啊。哦，你好啊， 喂，你好，你好， 哇，呢、這个何宝文啊， 你好， 你啊，陈坚雄， 系， 咁啊跟我 十几年啦， 十几年啦，我都有几年啦， 你几年啦，你啊稍微轻啲， 咁啊都艺术进步好犀利咯，嗬， 唔系咁讲，超越超越， 咁谦虚， 实事求是啊嘛， 好啦， 老师超越， 啊，咁啊咁谦虚啊，不如考下你哋啦， 考啊，多咁多人考啊， 好嘅晚会有现场观众有家庭观众一齐考下呢啲艺术进步成点好唔好？ 点考法？ 点考法先？ 一齐演呢个小品， 哦，小品啫。 啊、小品姐咁样， 有咩角色？ 系 有三个角色，一个咧就是家庭教师， 啊、 一个咧就系仔，一个做老豆。 哦， 咁我啊做家庭教师， 你做教师， 系， 咁我梗系做老豆啦， 我梗系做仔噶啦， 好儿演两个， 咁似啊嘛， 系啊，你而家做紧老豆，你做紧仔，攞演就得啦， 咁梗系咁噶啦， 调转系， 调转啊， 嘿， 点啊？ 你做老豆，你做仔， 哇！ 佢搞错，我做佢老豆， 咁先考到你啲艺术得唔得啊嘛？ 哇，咁啊，咁试下啦， 开始啊， 试下啦。 各位乡亲父老，首先等我嚟介绍一下，我同何宝文呢就父子关系。正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真系一啲都冇搞错嘅。想当年我考英语，净系考得个三十几分，而家轮到我个仔，又系考得个三十几分，简直悲剧重演啦！唉，冇计啦，唯有帮佢请个家庭教师翻嚟教下佢至得。衰仔，做功课啦！你发神经啊你！唉，真系冇理收啦！好，等间家庭教师嚟到，有好戏你睇。 唉，我啊姓王，叫王俊英，我个仔啊应承去同人做家庭教师，点知咧今日去咗旅游，到而家都未翻嚟。正话打个长途电话翻嚟啊，话买唔到飞机票啊，第一节课咁啊好扎使噶嘛，请假。好在咧佢又唔系做咩家庭教师，系做英语嘅家庭教师。我啲英文都几使得噶，系嘛？好啦，代佢上一堂课冇问题啊。免至误人子弟，以为呢间系噶咯。喂，里边有冇人啊？ 哎，有人。 哎呀，你好啊， 你好，你好， 你好。 你乜水啊？ 咩乜水啊？家庭教师啊嘛。 哦，你家庭教师。 嘿嘿。 乜睇佢个样，模型模款到底有冇料到噶？哎，冇啦，试下佢先。Hi， 哦、 ，Welcome，Welcome， Hi， sit down please。 哦 ，sit down 俾利是。家长咁大方，见面俾利是，喂，俾利是唔使 sit down 系嘛？就咁播就得啦。 喂、 啊， 你到底识唔识英语噶？我头先话请坐咁解噶。 哦，你头先系英语嚟噶？ 英语， 唉，你早啲出声啦！唔知你忽然间整句英语啊嘛，我仲会熄灯俾利是添啊！ 你到底识唔识噶？唔识你唔好屎顶喎！ 唔识就唔会嚟做家庭教师，你梗系识啦！ 你识啦嘛？ 唉 ，sit down please。 Yes sir， thank you sir。 呢个老师系得喎， 梗系得啦。喂，点啊？先啦，教啲基础英语先啦。 哦，好啊，好啊。 嗯嗯 ，A B C。 我唔系叫你翻嚟教我喎， 教边个啊？ 教我个仔喎， 教呢个啊？ 教佢。 哦， 哎呀，咪啦咪啦，你都系讲多几句英语嚟听下先啦。 仲想听多几句？ 听多几句。 D E F G 啊？ 我唔系叫你讲呢啲喎， 讲边啲啊？ 我叫你讲单词咯。 你个家长都几折骨咯吓，考个单词啫系嘛？ 单词， 单词啫系嘛？你哋随家都有啦。 啊， 的士、贴士、case、face、芝士、boss、mouse。 啊，得，喂，乜你啲英文全部都屎屎声更难听啊！ 我屎屎声唔得， 你换嗰啲。 换过啲， 换过啲好听啲嘅， 好听啲又系，徐家有啦，小巴、中巴、大巴、威亚、士巴拿、Monica、猪屎渣， 乜话？ 啊？ 乜猪屎渣？ 猪屎渣？ 乜雀仔都嚟埋噶？ 呢啲系雀仔嘅英文名，猪屎渣。 哦 ，Monica， 谁能代替？我哋喂 啊！呢、這个老师系得喎，连歌仔都识唱。 喂，其实我啲歌喉都唔错噶，不如今日第一课咧就上唱歌课， 唱 系唔好上英语课好唔好？咪咪摸摸，咪咪摸摸。 我唔想我个仔第日大过咗做歌唱家。 做咩啊？ 我净系想佢做翻译啫。 我做翻译 啊？做翻译。呢都系教佢英语， 哦，教英语系嘛？ 教英语， 诶，好， 诶，啊，系啦，呢位老师，嚟咗咁耐都唔记得请教你，你贵姓啊？ 我啊， 点称呼啊？ 诶，我姓王啊。 哦，王老师， 诶，等，唔好叫王老师， 啊， 我啲英文老师有个英文名，你叫英文名。 哦，英文名，啊，咁请问你个英文名系乜嘢啊？ 我英文名叫做 Daddy 咯。 哦 ，Daddy。 乜 Daddy 啊 ？Daddy 啊 ，Daddy。 弟弟， 弟弟， 哦，弟弟老师， 哎， 衰仔， 上课啦。老豆 啊， 呢只系咩嚟噶？ 我只只声咁难听噶， 叫老师。 咩嘢老师、 啊？我呢个弟弟哦。 啊，弟弟老师。 得，唔好叫弟弟啦，都系叫王老师好 啊。 王老师你好。 好，坐低。而家开始上课啦吓。 啊， 跟住啊 ，A B C D。 做咩啊？老师，我举手发言。 哇！发言要举手都咁正规啊！ 啊，有咩讲啊？ 老师，你头先嗰啲 A、B、C， 我学过晒啦。 学过啦。 啊，罗老师啊，唔该你教佢一、二、三、四、五啊。 哦，教一、二、三、四、五啊。 咩？冇错啦。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啊， 跟住啊 ，One。吐 你人想唔通我啲发音唔系好准？ 喂喂喂，你个仔到底？ 哎呀呀，衰仔上课啦，仲听恶猛，除翻个耳塞落嚟啦！ 听住啦 ，one two three four five，one two three four five。 啊，老师啊， 啊？ 好似唔系咁读噶， 唔系咁读咩？ 应该系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哦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冇错啦，亲自读啱咗，可以啊！ 老豆，你唔啱就真啦，你听恶文罢啦。 哎，好啦，我听恶文，唔讲呢啲啦。 嗱，听住啦，重新再嚟过 啊 ，one two。嗨 连我都学埋咁咩？ 阿力华 ，one two， 死人啦！乜个两仔爷都咁得人惊嘅喂？啊，又做咩啊？ 弟弟老师，你唔知噶啦、 啊， 我哋听紧上星卡带啊， 听紧上星卡带，原来啊， 估唔到黄俊英、梁达两个死人头讲上星又几鬼屎好笑 啊！闹我死人头， 我边个有话你啫？我话黄俊英、杨达两个死人头啫嘛， 我就黄俊英咁啊！ 魏 草 长。我从来都未见你惊得咁紧要嘅， 唔惊就假啦！呢几年我哋厂啊出咗咁多假冒伪劣商品啊，第日出啲事上嚟炒炒埋埋一碟啊，监都有得踎啊！哎呀， 而家大祸临头啦，就契弟走得魔啦， 又点啊？ 点啊？话你听啊，我唔理噶，总之我就跟埋你一齐走。 咁点得呢？你要喺度顶档噶嘛？ 点解唔得啫？咁你话同你老婆离婚，同我结婚？ 系一定同你结婚吓、啊，坐住都傻啊我！ 姓魏嘅，我一个电话就要你插翼难飞。 哎呀，我啲宝贝，哎呀，心肝，有事好商量嘛。 唔好掂我，哼！呢几年啊。你假冒咗几多名牌服装啊？制造咗几多伪劣商品啊？我都一清二楚啊！ 唉、哎，你系我个秘书，有乜唔清楚咧？梗清楚噶吓，唉、哎。 咁你话睬我都傻？ 唔系睬你都傻，你听错啫。我话睬我老婆都傻啊！嗱，咁样等我避过咗呢个风头之后咧，我哋就屈翻转头，用飞机接你去第二度，共享天伦之乐，荣华富贵，越远越好。 路飞啊！ 哎呀哎呀！死啊死啊！嚟啊嚟啊！顶住！ 嚟坐咗。 哎呀，系谭经理啊，起身啦！ 咩话？ 谭经理啊！ 谭经理嘅衰人。你同我马上叫他入嚟，他仲差我200,000货款。 岂有此理啦！ 哎呀，魏厂长，魏厂长，呢份俾你害死啊！你知嘛？我家下上晒电视，登晒报纸，咧咧电台啊，仲日日同我畅行晒添。 力威啦，我睇你啊，成个明星相、啊。 明星？呢位我扑街都唔掂啦，明星。唉，以为 咩啊？ 做咩啊？执嘢走佬啊？ 走佬咁难听啊！佢进啲坚料翻嚟， 你唔好再提你嗰啲坚料啦，你嗰啲咩坚料啊？其实全部都系假冒伪劣商品嚟嘅。你上嗰几日已经全部俾啲执法人员查封晒啊！ 喂，查还查，封还封啊！你仲争我200,000货款啊？ 你条友你仲好意思提嗰200,000嘅你？你有冇搞错啊？你当初点同我讲噶？ 点同佢讲啊？ 我啲意大利名牌、世界名牌、法国名牌， 系啊， 全部垃圾嚟啊！ 喂，嘢好乱食噶，说话冇乱噏啊，噏得出就噏啊！ 费事同你拗，俾啲嘢你睇下。 睇咩啊？嘿， 睇呢件，你又话名牌噶啦？ 系名牌啊， 名牌啊嘛， 冇错啊，意大利的嘛，即系意大利的嘛。 哈，洗咗一水咋，家家大变咗儿童小好啦。 这不可能的嘛，这个可能的，这哇贴身啲嗬， 几新潮啊，时髦啊， 系啊， 露脐装啊， 露脐啊，凉爽嘛，系嘛，咁凉爽系， 咁个衰样仲话新潮啊，俾多件你睇下， 睇咯， 嗱。呢件咧，你话佢系法国货啦， 法国嘛，就 Dandini 咯 ，Dandini 新嘅未着过，试下佢， 着佢睇下， 嘿，呢件衫几舒服啊， 咁新潮嘅服装，你都真系 几靓添啊，呢件衫， 乜道理咧，真系， 唔系，啊呢件衫 就系靓咗， 几好睇啊，呢件衫咁咪唔得啫， 喂， 新款， 喂， 时髦，露臂装啊。 撞啱撞啱，万中无一就得呢件。 咁啱咁啫。 你意思即系话我咁唔好彩撞啱呢件。 系就得呢件。 就得呢件。 系。 俾多啲嘢睇下。 又有乜嘢啊？ 呢隻矿泉水，哇！饮到我啲客咧就又屙又呕，搞到我卖一樽就俾人泼一次。 你有冇搞错啊？我呢个矿泉水真好舒服的嘛。你有事啫，系嘛？冇事嘛？喂，啲咩水？ 山坑水啊！ 山坑水，同我准备两包保济丸。 哎，呢樽呢罐花旗参茶咧，就饮到我啲客头晕脑胀啊，天旋地转。 这开玩笑，你这怎么可能是？ 你死唔死？开都难开过人嘅。 哈、啊，好舒服嘛，系着到捞顺喉噶嘛，系嘛？嚟，呢条系咩水啊？ 潲水啊！ 潲水都得啊！嘿，准备一樽利得利。 哎，呢罐啤酒咧就饮到我啲客呕晒白泡。 这开玩笑啦，不可能的嘛！这个，嘿，嚟，捞顺啊嘛，口感非常越饮越精神。咩配方啊？ 洗洁精加水啊！ 吓、 啊， 洗洁精加水，准备两樽十滴水，去痛片、止痛片，啊，仲有救心丹。 魏厂长， 吓、 啊，埋嚟啊！唉，惊啦，咁紧要做咩啫？诶、哎，帮你提咗咁多货咧，就至正都系呢只酒啦。 呢只好嘢嘛？呢只 紧要添啊！你 讲。 你知嘛？我啲客饮咗之后啊，家下仲瞓响医院啊！ 嘿，你都傻！你话咩话？ 咩话？我话我啲客啊饮咗呢只酒之后啊，眼又蒙耳又聋，家下仲响医院抢救紧啊！ 嘿，你酒饮得多啊，乜嘢都死啦！嘿， 唔使多噶，一啖你 话。啊 你啊，仲问咁多阴质嘢，冇阴功啊你！ 喂，你都有份噶噃，你仲卖噶噃？ 总之我唔理，你咁嘅艺厂长咧吓，专搞艺劣；你个无秘书专搞假冒。唉， 你个谭经理啊，正一谭经理啊！ 咩谭经理唔难听啊！总之我唔理啊，今次我哋公司嘅损失，你哋负责赔偿。 有冇搞错？我嚟赔偿，你仲争我哋200,000啊？ 你争200,000，你留都唔好留得唔交关先啊！噶， 你哋唔好搞搞啦，我顶唔顺，好辛苦啊！ 喂，厂长你做咩啫？点啫？ 啲假冒伪劣商品发作啊！ 哎呀，死啦，冇药添噶？咦？急救灵丹。主治急性发作各类急病，药到病除，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永葆青春。哎呀，咪厂长你有救啦！ 整两粒，整两粒，整两粒， 快啲，大声啊！ 你看住手。妈妈，你食咗药仲衰嘅？ 喂，啲药咩料啊？ 鸡饲料啊？吓？ 裁缝喎，啱啦。 哦，呢位有咩可以帮到你咁咧？ 你系咁嘅，我啊买条裤嫌长得滞啊，想攞嚟改改佢咁。 哦，咩话？改裤？ 系改裤啊！嗱，你就系呢个咁。 咪住！吓，裤都好改嘅，边个咁蠢啊？改咗裤咪变咗贫咯。裤几好啊？大富大贵，富甲一方，你睇你成个富贵相喎、 啊！我听你讲嘢真系唔似做裁缝啊，十足个算命佬咁嘅。 唉，又系俾你估啱咗，真啊！ 唉，你睇下、啊、 哦，睇手掌嗰啲啊！ 唉，我最拿手就睇手相，话听啊！呢门学问我研究咗几十年啦。大学文凭啊，有两三张啊，嗰啲荷兰水蓋成串串成粒，乜挂喺度啊？ 乜嘢为之荷兰水蓋啊？ 荷兰水蓋即系奖章啦嘛！ 哇，奖章啊！ 系啊，冇呃你噶，嗱，讲得唔啱，我唔收钱吓、啊。 嗯，呢啲嘢啊，我最怕噶啦，唔知准唔准？ 唔系啊，你唔信啊？好靓噶，好多人揾我睇 啊，真系噶，你。 哎呀，山神仙、啊，你好嘛？ 你好啊，我唔识你噶喎，嘿。 哦，是咁嘅，系啊，三姑四姨五婶六婆，佢哋介绍我嚟揾你，话你睇得好靓嘅，好准嘅。哦，咁啊，唔该你同我睇下。 哦，介绍啲嚟嘅。 系啊， 你过嚟呢边坐。 哦，坐。 系冇错冇错，系。我睇下，睇手掌啊，男左女右吓。 哦，睇掌专家啊。 系，女人就睇右手啦，系啦。 哦，男左女右啊，呢边。 系。哇！ 点啊？ 你以前嗰啲生活麻麻地嘅啫喎。 哦。 是近呢三几年才好嘅啫喎， 啱啊！ 啱啊嘛！你26岁结婚，有一仔一女，冇错啊嘛！ 哎呀，好啱啊！系啊！ 你你个丈夫大你3岁，啱唔啱啊？ 哦，啱，又讲中咗， 讲中咗啦嘛！ 系。 哦，你旧年就财运亨通，中奖券就中咗30,000蚊，啱唔啱啊？ 哎呀！靓到加零一啊，十足啊，系啊！ 你唔好咁欢喜字啊！到50岁嗰阵，你有场大劫啊！ 哎呀，咁点啊，大师？喂，咁我点算啫？ 咁你又唔使惊，我点醒你咪冇事咯？ 点下？ 点下你就化险为夷，逢凶化吉就大步揽过，嘿，大难不死啊，有财运到啊！ 哎呀，咁啊真系多谢晒大师。真 系 多谢你啦！ 嗱，你点咧？你回去就喺个厅中间挂幅白虎图喺度，就乜事都冇啦。你又有咩事嚟揾我都系话听啦。 挂幅白虎图咁就搞掂， 搞掂晒。 诶，咁即系多谢晒。大师啊，嗱，喺呢度有200蚊，唔该你饮茶。 诶，多谢， 唔该晒吓，大师，唔该晒， 乜事嘛？好，得闲嚟坐。 真系靓到乜嘢咁样啊！唉，我成世嗰啲命运嗰啲咩冚卵世就中晒，唉，十足中晒咩咁？喂，试下喂，好靓好靓 啊！你都睇下啦， 系啦，系啊，我啊想查家宅 嘅。哦，你都系查家宅啫系嘛？得，又系男左女右，女人又睇右手，你想睇下家宅系嘛？ 吓， 哦，你住紧一厅三房噃？ 哎呀，唔系啊，我而家住紧一厅一房咋？ 厅一房嘅咩？冇理由噶，一厅一房点会一厅？你屋企有冇厨房？有冇冲凉房啊？ 咁啊，梗系有啦。 你一厅三房咯。 我咁计啊？ 系啦嘛，计埋啊嘛。 系啦，我最近啊准备搬新屋噶啦。咁嗰度有几多房啊？ 哦，搬新屋啊？搬新屋就系又系一厅三房啦、啊。 啱，我度系一厅四房，仲唔计厨房、冲凉房添。 一厅四房咩？ 吓啊！ 一厅四房，你俾嗰只手我睇埋，系你 睇埋呢只啊？ 系啦， 哦， 哦，果然呢度仲有间房，系啦，真系。 夹埋一，咁巧啊！呢度有间房， 夹埋一厅四房啦。 咁啊，呢度啊三个啊， 系啦。小姐，你准备搬新屋啊？ 哈哈哈！ 唔系唔话俾你听喎。如果你搬新屋，有啲麻烦事噃。 咩麻烦事啊？ 如果搞得掂嘅咧，你就。处长啊，局长你都做啊？ 哦，我有局长做 系啊。 系咯，咁如果搞唔掂啊，点啊？ 哦，如果搞唔掂啊，搞唔掂就班组长冇得做得不得已啊。 你嗰份工都麻麻地咋？ 又點解會咁噶？ 係、你混滯啦嘛，混滯都玩完仲做鬼做馬，邊有得做啊？真係想做都冇得做啦，係嘛？ 係咯，咁點算啊？ 咁、你又唔使驚，我又係點化你又冇事啊，化險為夷，乜事都冇噶啦。 你點下就得啦。 係係，點下得噶啦。 咁啊，唔該你快啲點下啦。 咁你呢就花錢咧，將個陽台嗰啲封咗佢嚇。 哎呀，我封咗噶啦，仲封？ 封。我未讲完啊，即系封咗佢嗰部分咧，将佢拆翻佢啊！ 哦，原来系将个阳台封咗嗰部分就拆咗佢， 拆咗佢就得啦。 即系拆咗阳台封咗 嗰部分，系就冇事，乜事都冇啦。 咁就冇事啦。咁啊，一于拆佢啦吓， 剩埋100蚊啦，系啦。 咁啊，要100蚊噶啦。 咁啊，讲100蚊啦，头先嗰位都系大姐200蚊啦，而家100蚊就5折优惠你啦，好抵睇噶啦，100蚊啦吓。 咁都系嘅， 100蚊 就嗱，呢度100蚊，唔该 晒 啊！ 唔紧要，唔紧要，哦，又有生意吓，呢位老友，你啊咩啊？有咩唔妥噶嘛？ 唉，真系冇晒佢收 咩啊？ 其实系咁嘅，我 得啦，你唔使出声，由我嚟讲。如果我讲得唔啱唔准嘅咧，你拆我招牌吓，坐低，嚟呢边，嚟老友记，你坐低，男左女右，你系男人喺左手啦吓。咦，老友，你啲感情先啊，麻麻地啊，断断续续喎，老婆走佬系嘛？系，唔系老婆走佬就唔系嘅，就系大陆翻咗外家嘅啫吓。你梗系啦，口角多，脾气唔好，系得罪人多，称呼人少，实撞板啦，系嘛？又唔系啊？撞板就系以后嘅事咯，系嘛？呢个咧就系啲啊，哎呀，手指漏空啊，老友，你睇咁疏，乜嘢都走晒宝啦，系嘛？见财花衰。走寶就係、是、走寶係差遲咗嘅啫，係啦，你就咦，我都未講你係零頭，到底咩唔妥啊，老友你啊？ 唉，我係想問下你，我呢個搖頭病幾時先好得嘅？ 原來成日都係咁樣啊！咁你 阿 Sir 嚟啊，阿 Sir 嚟啊！ 喂，唔係喎，喂，阿老友，你係改褲係嘛？係咪改褲啊？ 转咗弯冇事啦， 转咗弯吓死人啦，真系阿 Sir 嚟，行过你唔好话阿 Sir 嚟，咁吓死人，你明唔明？ 转咗啊嘛， 转咗睇准啲第四啊。 我头先做每个200蚊咧， 你定啲啦，做每个200蚊我实俾翻你嘅。 梗系啦，数还数，六还六啊嘛， 200蚊实俾翻你嘅系嘛？ 真啲啊嘛，冇错啦，200蚊。喂，咁头先做生意嗰100蚊咧？ 喂，冇做到生意喎，你問下佢啦嚇嗱，冇嚇嚇， 冇 嚇冇呃你噶，你問下佢啦嚇。 哦，又冇。 係咯，邊度做生意咧？問下佢啦，係咪冇含冷定跟定淡？ 冇乜都冇。 係冇做。 喂，咁我做妹咪白做咯。 唔係啊。 喂，原來你哋做妹呃錢㗎？俾翻100蚊你。 喂，邊個嘅？俾咩入？ 哦，原來你做咗佢100蚊生意，又話冇做。 俾人一半。咩一半啊？你又斷腸啊？咁又一半啊？咁 咪賺咗 冇得俾啊？ 我睇人一半冚唪唥曬我。 財到光。棍手边就俾你嘅， 你手边就俾你噶， 真系咧呃人嘅可耻，做妹嘅可恶，信者可悲。